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系黄之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系杨岳桥。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喂，欢迎大家收睇新一集嘅搏击会， 两个肥佬喺度。肥佬禮同肥佬草， 即系有人话我。我觉得大家咧就唔该戴下眼，就认清楚我同隔篱呢位肥佬有咩唔同。大家个眼镜系佢个眼镜系黑色病，我系白色病。 好多次啦，顶你个。 第二，我因为多头发少少嘅。 第三， 我谂住听日去剪头发嘅咧。 系啦，一个 我都谂住听日剪头发。 冇计， 冇计。 第三，你系彭丽媛妆。一个咧就喺个龙虾庄，系一黑一白去老人院， 所以大家咧千祈要认实，即系如果你要网上要批斗咧，你批斗我好啦，你唔好认错陶总，又或者 vice versa。 唔系，我而家唯一次真系当面叫错我名嗰个就系阿萧太，我记得系。嗱，暂时系咁样样嘅就，咁未有冇人认？有冇人当街叫你系我先？屌啫！ 曹公公，我屌老母，有冇喺街度咁样叫你？ 冇，佢最老母就喂，你有冇同阿土做节目啊？咁样，佢唔系叫错我名，你有冇到？你啱啱同阿土录音， 我同阿土录音，屌你咁！ 几时嘅事啊，你大佬？ 上 两即系你 上年 啦，如果你咁样讲嘅， 上年系啊，即系之前 要问责我，点解星期日我哋即系成个花生台出都系出动吓？点解唔见？ 屌你问责！我唔到 God 嘅，你几点钟 message 我？ 我唔系，我好似系咪朝头早定系之前嗰晚系嘛？屌，唔记得咗啊！屌， 即系临尾先至。喂，咁啊，话翻两头啦，即系第一咧，就其实我真系比较迟先知呢件事。 我唔系，因为我比较问啲通知啦，系嘛？即系我系反而净系喺个节目嗰度通知网友啫。 唔系，同埋老老实实，即系其实有一部分人咧就知道我咧，即系结咗婚之后咧就非常心归嘅。咁要交代嘅咧就系、是，即系外母啊，非常之唔中意喺电视见到我。 哦， 即系咁啊，即系冇得 say no 或者冇得 say yes。咁所以好多时咧，就是、支持嘅嘢，即系如果能够做跑腿啊。 唔系你几时喺电视见到你先？喂，坦白讲啦，真系。 即系最近一次系几时咧？你知唔知咧？就系前六四之前嗰集嘅新闻透视，定系好似新闻台港台录嗰个系新闻透视， 定系咩？铿锵集， 铿锵集，铿锵集。咁啊，即系喺电视见到我，即系又唔系咁好啦。吓，即系非常之尴尬啊！点解咧？ 唔系、我最近见到有个节目，我最近咧知你成日好红噶，真系个样又同你有几分相似。嗰、那个叫就系谭爸爸。你知唔知系谭爸爸？即系你个 唔系嘛？唔系嘛？我就谂，唔系嘛？讲嘅嘢瘦好多，屌你讲嘅嘢瘦好多。我系同行好啊！屌佢搵嗰个钱，唔系我搵嗰个钱嘛？嗰个捻样教 嘉燕姐先，大佬。 嘉燕姐唔识，但系我识好多老鬼，唔少得过佢。问题就系话佢教教唱歌可以收到几皮几皮，我 真犀利啊！大佬真系。 咁啊，讲下琴日游行，即系顶翻第一次见到曹总咧，曹总要即系多谢下啲网友。 唔系，真系要多谢啲网友嘅。坦白讲就，因为其实嗱，人数。咧就同旧年咧，其实唔会话争得好远嘅啫。即系我谂都系，如果你话怼头去到我哋收档为止咧，差唔多两三个钟啦。 你问我坦白讲少过旧年。 你系啊，你问即系如果你系咁讲，你系上年督数啊，还是今年报？ 唔系，人可能真系差唔多。我觉得真系唔会话争好远。咁但系 感觉上， 但系咧就对我哋嗰、那个反应啊系热情好多。 嗯。 系嘛？即系今年系好多嗰啲游行人士，即系主动过嚟相应，即系主动过嚟俾钱嘅。 咁啊诶，琴晚真系真系，琴日唔系前日真系收咗肥佬仔钱，大佬。 屌你光天化日 收肥佬仔钱， 你唔好咁样大声，隔篱开靓咗灯噶。屌你，你又 真系供碟啦， 肥佬仔系渗透咗啦，已经 系啦。咁啊，真系光天化日嘅。 唔系，你咁样讲啊，税局唔会揾佢啊， 系嘛？ 又或者老脸会揾佢啊？好捻敏感呢啲嘢， 呢啲真系。呢啲多一個唔多，少一個唔少啦，係 嘛？咁仲有咩多謝啊？ 就真係啲網友啦，因為其實就嗱，即係當你咧，你做到咁上下咧，你會有啲意見走出嚟咧，就會同你講就係話唔好講咁多粗口啦，係咪？係。咁亦都有啲相反嘅意見，就同你講，喂，你啲粗口講得太少喎，即係你知道，即係呢啲咁嘅説話咧，以前咧，即係我哋通常喺邊啲嘅主持聽得多咧？就 老少 和老少嘛， 系老少。 如果你即系你个节目系做到咁上下，多人听去到一个 critical mass 嘅时候咧，咁啊开始又有呢啲咁嘅意见反映出嚟噶咯。因为佢可能咧，即系会而家喺个电视度开嚟睇嘅，系嘛？即系你要喺个大厅度开嚟睇，或甚至乎喺的士上面，因为我哋知道好多的士司机咧。即系都会听噶，即 系 有时我听过阿边个阿仁哥又好啊，即系阿李永达都好啊，佢话即系有时系啦，即系阿谭博都好啊，即系佢都话嗰啲司机又话啱啱听完你节目啊，定点样啊，你有冇系咪去开麦啊咁样啊，即系会好多咗好多呢啲咁样嘅即系反应噶嘛，咁如果你播嘅时候喺个 public arena 嗰度播嘅时候，咁你会 concern 其他啲人喂。即系咪可以俾得其他人听嘅？即系咪？即系你系去到另一个层次，即系啲嘢，可能播出嚟咧系会多咗人听嘅咁样。 阿昌有冇反应啊？ 系嘛？ 我都系企喺院长身旁，事后左右咁，好都真系好多 相应 游行嘅人士系，即系系网友啦，咁就系个个都问院长几时做节目啦。咁所以都喺度都好多谢大家，院长亦都好多谢大家嘅，系啦。 但系呢个网友会唔会出现啊？ 有啊，有嚟影相啊， 系咩？ 你影到咩，大佬？ 系咩？唔系啊， 有影相，但系只不过咧，就系佢就好戇鳩嘅，即系影完相之后咧，即系啱啱好我哋嗰 bad 咗，佢遮嬌曬，所以佢即系啲人都唔知佢系乜。 呢个 網友 咗先，你講嘅呢個網友， 屌你老味，點解你執嚟我度咧？咁樣啊，我係純粹一個問題，就係呢個 點解會有呢啲咁樣嘅小冊子咧？咁啊，就因為咧， 攞翻嚟拍， 我哋就開街賣 啦， 係啦，咁啊冇派喎，大佬，即係。呢啲即系派嚟都无谓， 仲派拍卖啊要， 系嘛拍卖啊， 系啊， 哦一切已成过去啦，系嘛，咁所以呢啲系 vintage， 你有骨噶你句说话， 呢啲系 vintage 嘅，其实就咁啊，咁确实咁呢啲唔系过去系啲咩咧？唔通系将来咩？系咪先？ 咁啊，系咪唔公布得个筹款数字，定还是系？ 唔系我哋同啲即系，如果你话同嗱，因为苹果琴日都公布咗嗰、那个各个政党嗰啲筹款数字啦，咁当然系蚊比同牛比啦，系咪先？但系对于我哋嚟讲咧，就系、是、已经系一个100%嘅增长啦，呢个已经系吓咁啊，即系唔讲几多啦。咁但系就当然啦，即系同 D100嗰啲可能都极大机会冇得比，但系相信同。熱狗比咧都绰绰有余嘅。 喂，屌你琴日系咁喺度传嗰张空空如也嘅一个筹款箱，我想问一下 龙影嘅， 你系断章取义定还是点啫？嗱，睇落去就好捻寒酸嘅。咩叫好捻寒酸呢？即系成个箱得底下垫底嗰两张，仲系啲工作人员抌落去嘅。话你听，永远第一两张就屈啲工作人员抌红衫入去，引人走去捐钱。实际上你一街咧一个先都寻唔到。咁即係點呢？即係 我等佢哋可憐咋，即係等嗰啲熱狗可憐咋。咁大佬，即係佢哋自己又落住狗屎咁樣都企喺同梯上面嗌咪。喂，咁但係你要 好啦，成肯我見到你嗌咪 嗰啲咩係咪而家叫瘦姑呀，係咪啊陳秀慧呀，瘦姑呢屌你老尾，夜晚都打邊爐呀，大佬係咪即係就係籌咗嗰幾千嘢，嗰幾嚿水，就攞曬去打邊爐咧？ 你要明白，因為而家佢會有咁講嘅，因為而家熱血公民之旗係鄭松泰揸嘅， 就唔撚關佢事嘅。 黃大兩公婆係熱血時 報，熱血時報又冇開街站，所以你冇睇少佢兩公婆嘅籌款能力。撲街哥叫鄭松泰啫， 嗱即係 咁，所以反骨仔係冇好下場嘅。 嗱即係睇翻舊年，即係依段係我寫嘅啦，係嚇，即係鬱文雙王掃王嘅小冊子入邊，就係政治盟友盡皆極品嗰段。黄毓民身边尽是小人，原因很简单，皆因经历过社民连同人民力量两次分裂，有原则的人再不会相信他的人格，只会愿意同指鹿为马的小人能够一直同他 企喺佢身边嘅。 一语成 这亦都正正反映咗他所讲五区公投计划嘅虚妄。他们计划五区当选后会待在议会内两年才辞职公投。可是根据黄毓民的历史，社民联和人民力量的分裂都在当选后两年之内发生，今次黄毓民这个政治联盟又为何会有例外呢？系啦，咁所以就见到即系热狗今次就不过。佢哋第一啦，我見到就即係網上邊即係近排嘅紅人啦、啊、神區啊嗰啲咁樣就冇啊現身，或者係即係有其他嘅即係覺得即係黃楊達鄭松泰反骨啲咁嘅人咧，就喺街站係追擊佢哋啦，反而係即係有啲網 啲差佬係咪要保護佢咧？ 啲網友同我哋講係走埋去問啊，你會沒有黃毓民什麼都不是啊？呢個第一，第二樣嘢就係咧，阿神區就係喺。節目入面咧又接咗阿法國佬電話嘅，咁、 嗯、 阿法國佬咧就有講翻話，舊年同今年嗰、那個對比，佢話舊年咧就佢哋熱血公民熱狗啲商咧就收到好多錢嘅，點解咧？因為咧佢哋走去圍圍攻新聞，又攞住籌款箱，跟住咧有啲差佬咧就圍翻啲熱狗，咁樣啲遊行人士經過咧見到熱狗咧俾啲差佬圍，又攞住籌款箱咧就可以塞咗好多錢落去。啲熱狗嗰度，咁所以舊年就收到啲錢，今年一定係聽撲街嘅係。咁但係呢個又要問翻曹總，呢、這個同我舊年嘅記憶有啲分別喎。法國佬咁講係，因為舊年 唔係佢帶隊嘅呢、這個係，即係嗰個係李正熙帶隊嘅呢、這個，好明顯嘅。呢、這個我哋自己拍曬片咧，即係如果其實講真嗱， 同埋個遊行隊伍未到噶嘛，喺圍圍攻嗰陣時候 法國佬講嘢咧，其實講真的，即係。你蘇花佢幾集之前嗰幾集嘅，即係打電話封煙上去俾阿神區咧講啲，我都算尊重嘅。但係即係聽佢呢單嘢，即係喂，算我不能夠認同啦，大佬。即係喂，因為我哋係當事人， 同我哋幾有出入，係 咪？我哋亦都即係拍曬片嚇、啊，我有拍片啦，阿龍有影相啦，係嘛？即係發圍屌人嗰個就係阿李正熙，而唔係法國佬。法國佬係冇出現過，而且佢講到明就係話，佢仲撲街一樣嘢。佢前晚喺度講就係話，啲香港人好撚好呃。佢就話，即係因為咧，即係佢見咗佢自己圍呢一個圍攻新聞，圍完圍攻新聞之後咧，佢話就有一班差佬嚟保護佢哋，咁然之後就同嗰啲遊行人士講，啲差佬圍佢哋，然之後咧佢自己就喺度喊冤枉，然之後好多遊行人士就係咁爭相俾錢佢，完全冇咁嘅一回事。第一佢就唔係當事人，佢唔喺度嘅；第二就根本冇件咁嘅事發生。 因為我記得係遊行隊伍未嚟嗰陣時候，我哋喺度播 jingle 嗌咪喺度屌鳩啲熱狗圍圍新聞噶嘛，嗰陣時都未有遊行隊伍，何來遊行人士會捐錢俾佢哋咧？係啊，即係所以呢個就係同我哋即係至少我哋即係公或者嘗試客觀地咁講，同我哋記憶就好大出入咯，係嚇。 喂，咁想喺呢度問下曹總啦，咁你頭先坐低嘅就第一樣嘢講就係話有聽眾表示咧，多啲粗口又唔啱，有聽眾更加表示咧少啲粗口啊更加會俾人鬧。咁而家究竟節目嘅方向係多啲粗口啊，即係比較貼地啲、比較市井一啲咧，定還是你覺得要打開條新嘅血路？ 嚇嗱，其實講真，即係我就覺得咧。我就覺得咧，即係其實嗱，起碼我嚟講咧，我以身作則啦，係咪？我就真係叫做係講少咗嘅，我係壓抑咗好多嘅。即係如果你話聽嘅話咧，如果大家唔想聽粗口版嘅，又想聽我嘅話咧，咁啊聽呢個石破天驚啦，係嘛？即係我同阿教授就好温文爾雅嘅。咁其實講真，就算大軍閥都講少好多粗口嘅。啊，確實係嘅，其實係、 我哋呢度全部人都係為咗做網台先學講粗口 嘅，係嘛？即係呢啲唔係，我就抑制咗好多㗎啦。其實就我就冇得點樣講粗口嘅。 我哋使唔使分翻兩條 channel 咧？一條係有粗口 channel 嘅花生台，一條冇粗口 channel。 哇、哦！咁真係好難去，即係好難去製作喎。但係咁樣又，你係有槍，即係你係錄兩次定點咧？你覺得？ 唔係，首先你可以將有啲節目係標明、你前面有個 disclaimer。 啊 啊、即是说呢集节目有 explicit language， 是啦，有粗口的，一个第一、有些是摆到明你穷游不会讲粗口的嘛，是不是？ 不是，我都试过不少咁讲过，真是大王的。 是不是讲旅游节目这样在爆粗的嘛、 好像阿猿人都讲过一下。 是不是、有些是可以讲明绝对没有的，那你分两个 production line、 系一系咧，你就好似你咁讲，即系节目有一个干净版，同埋喂，你上你查翻 以前老萧咪干净版咯，搵人剪走咗佢啊嘛。 你上 YouTube 查翻姜太公都有干净版同粗口版啦，系咪先？姜太公个姜啊嘛，咁耐以嚟啊，食粒黄喜粒黄豆俾你食啊，黄豆系咪？有呢两个方法嘅，咁睇下即系花生台嘅制作部门点样处理啦。 咁系咪需要啲节目上边有啲新嘅方向咧？ 嗯，唔系，我系觉得冇话咩新唔新方向嘅。其实呢啲嘢就系嘛，即系粗口其实嗰样嘢其实系助语词嚟嘅，嗰、那个客嚟嘅， 系 吓嗰个唔系主嚟嘅，其实就吓即系啲封建游人嘅啫，啊即系唔粗口嘅。咁如果你话李永达系嘛，今晚都冇粗口啦，李永达从来唔讲粗口嘅，系咪？阿仁哥。就好难讲啦，系嘛？佢都系睇边个人嘅，即系如果 佢唔会讲好多吓，佢唔系唔讲，佢唔会讲好多。 咁有你喺度抑制住佢啊嘛，系嘛？系嘛？ 佢抑制住我， 因为咁定立咗一个规则。而家花生台节目都系分三节噶嘛，第一二节唔讲，第三节就尽讲咁样。 我都喂，你呢个主意几好啊？ 唔系或者咁，直接 分开 topic 佢咧，直头 或者我哋行收费制咯，即系你有俾钱嘅就可以听粗口啦。 咁我哋表演俾你睇如何？示范讲粗口咁样， 即系我哋净系限制第三节咧就讲粗口，咁但系咧嗰节就要俾钱啦，系嘛？即系如果嗰期咧，哇，个社会怨气系好犀利嘅，喂，咁我哋咪赚得多钱咯，系咪？即系呢个其实系指标嚟嘅， 系啊，喂，你知唔知你自己老友阿肥亨啊嗰啲，佢自己网台节目话咧，即系有一集收费嘅部分，就系因为嗰节专讲私怨嘅。系啦，所以咧就嗰一次咧就收费嘅，系。 其实我觉得呢件事又几好啊，其实我觉得要几好 啊。系啊。 问题系你觉得收几多钱合理咧？ 唔系呢一个其实77.7你都要定额嘅，其实就吓嘛，即系我谂即系。 又系时候要交月费啦。 喂，但系呢件事系完完整整嘅一个你即系。个概念就系我收货金，我帮你打小人，用粗口嚟打小人。即系咪 OK 嘅系嘛？ 唔系呢个嗱，呢个 拍板啦，大家系嘛？我见大家咁静，不如拍板去啦。 呢个实行，我突然之间谂到个问题，实行个关键有障碍，嗰个就系阿 B 哥。即系阿 B 哥有啲 阿 B 哥成日都派 freebie 咧，就系咁样。佢系肯定三节都讲晒粗口，咁就令到唔俾钱嘅人都有听错，要成个 呢个第一啦。第二就有啲场口，即系阿 B 哥讲嗰啲，佢又冇粗口嘅，但系又 explicit language。咁点计数咧？例如我记得我唔知有一集佢系咪阿郑教授隔篱问佢： 阿郑教授，你觉得咧对林郑嘅惩罚最大咩咧？系咪我只脚趾高塞入佢阴道嗰度就系最大嘅惩罚咩？咁嗰啲咁计唔计咧？真系郑教授 呢啲都要俾钱先听到， 又唔知点应佢。即系B哥咧，我真系觉得有样嘢咧真系可以学习啊！佢无论乜嘢事都可以派交嘅，系嘛？佢派捻咗交，咁我哋讲乜捻嘢咧？系咪啊？先吓休息一阵，咁系有一节啦。咁我觉得佢。是好適宜行收費制，即係我覺得係咪阿 B 哥嘅節目以後都要俾錢先聽得咧？ 咁但係即係都非即係再一次非常之多謝，即係七一 嗰啲網友 嗰日嘅同我哋會面嘅朋友網友，因為嗰日其實都天氣都唔係太好嘅，即係曬完一輪之後，哇！突然一落又落大雨咁樣，即係又曬，跟住又突然之間又落雨，咁我哋都即係喺街道非常之狼狽。 其實嗰日就 企喺院長隔離，院長又唔肯即係攞住個箱又。喺为花生台正然喺路中心唔喐，咁我又焗住唔喐咁样，跟住我淋到湿晒，哇！跟住咁，我琴日星期日成日头痛咗成日，乜都做唔到咁就系、是，系啊，所以都 有冇康翻你啊？ 有行嘅人士就更加辛苦啦，系咪先？ 哦，咁啊，即系虽然我冇份去用行动嚟支持啦，咁但系其实我都觉得 放水啦，系嗰啲 啊，得噶啦，放心，呢个唔会少得。咁啊，即系我觉得咧，其实真系可以争取多啲机会，即系就算系喺嗰个所谓叫做台庆啊，又或者聚餐啊之外，系咪应该搞多啲活动咧？ 唔系，我觉得都要嘅，咁都应该要嘅，其实系，即系起码你系一个机会，我哋联络翻自己网友，因为其实坦白讲，有啲网友除咗话即系叫我哋唔好讲粗口之外，就话喂，不如你真系搞一下啲即系 网聚， 网聚啦， 另外一个 真系会出嚟嘅，真系会出嚟嘅，系嘛？即系但系你未必话好似话喂，即系周年晚宴嗰啲系嘛？即系你话大牌筵席，你喂嗰啲你好难搞，因为其实 真係你冇辦法嘅。你話大牌筵席嗰啲一定係小圈子進行。你每個台去分嘅時候，你就係小圈子啦，係咪？即係你喂，你邊啲 friend 咁我先至喂有 friend 我先至會湊埋你，係咪？冇 friend 嘅我只係講戇鳩鳩，係咪？佢自己都可能會好即係都會有個理由唔俾自己嚟啊，因為喂屌我冇 friend 陪啊嘛，係咪咪唔嚟咯？咁但係唔係，即係如果你話你成個活動咧，啲人咧溝埋曬一齊去玩嘅。即係譬如好似上次阿水哥係咪你自己去結婚嗰嘢嘩成個。 自己去結婚。 嗰次你嗰次結婚嗰次嗰個場地我覺得非常之好㗎。佢係一個大一個長方形嘅場係咪然之後大家圍埋一齊食蛋糕啊又剩啊。即係冇劃位嘅。即係冇劃位嘅一啲活動呢其實係幾好。因為你打埋曬溝亂一齊玩㗎嘛係咪咁然之後就我覺得呢啲係可以諗下。 咁你咪應該搞下宵夜食呢即係比較 宵夜食你都會坐埋一堆堆㗎嘛。 即係嗰啲正唔 係咁你個重點係 我哋正正式式圍爐㗎嘛。 第一你又搞宵夜食係又買餸去搵你係。 係買餸記住搵我。 记住啊，朱 彪你咪，如果唔系点样打斧头啊，扑你街系嘛？ 第二只你咪买街宝啊， 第二只 我真系谂唔到去除咗街宝边买。 你讲完呢段之后咧，金英一定会 share 呢一段第一节嘅搏击会就系、是、阿曹总又讲人哋老婆啦。话说啦，金英成日就话阿曹总咧去完我哋啊推咪哥哥水哥个婚礼之后咧就念念不忘， 唔系念念不忘，我赞你啫吓。 阿水哥，阿水哥冷静啲啊！ 大家都 冷 静啲，哥好幸福。 系啊，系啊，我有咩慢慢讲，有咩慢慢讲，我哋可以冷静啲讲噶，系啦，唔好讲噶，系啦。要打就打，望清楚我样先，唔好认错人。 大家都觉得好开心，系啦，系啦。 咁系咪有啲嘢真系可以落实到啊？即系望住，因为我好几个月之前已经听过你同我讨话，要搞宵夜食啊，剩嗰啲嘢啦。 吓，咁啊，就因为你知啦，系讲系容易嘅，即系你话真系去做起上嚟咧，咁啊真系要有啲决心嘅，系嘛？即系你七日都唔系烧到埋嚟，我都唔想喐嘅，其实都系嘛？即系你话我行动略弱，我行动力就唔系好强嘅。坦白讲，呢个就冇办法啦。吓，咁啊，但系但系听琴日啲网友咁样讲嘅时候，我都即系都觉得有啲迫切性咯。但系尤其系我哋而家去到年底啊，嗰、那个叫网嗰、那个周年晚宴啦，即系起码都有四个月啦。 年底嘅咩？ 咪十一月到啦，十一月到啦，系咪？都有一段时间啦，系咪？即系你话，譬如喂两个月见一次面。咁都唔长都唔短啦，係咪先？咁都可以考虑下嘅。咁 我都可以喺度预告下啦，因为其实我喺即係自己匪类监察院个 YouTube channel 嗰度都讲过嘅，就係话我而家都接近呢个数王成功一周年啦，係咁应该都即係希望係会有一啲活动嘅，即係宵夜食又好，打边炉又好，乜都好，因为大家记得当日係一段时间入面，即係无论即係网友嗱，旧年呢个时间呢就周围搏命喺度搏緊呢一个提名啦，叫大家签名，即係提名某人啦。 又 you know who 又唔讲到名，真係真係阴 功。跟住就去到喺庇护工场贴呢本嘢， 我觉得呢个先系紧要， 亦都系最后，亦都系 贴邮票啊、寄嘢嗰啲，真系庇护工场 嘅料。即系捐钱嘅朋友，琴日先至我第一次听翻阿土伯讲翻起，就话佢嗰阵时我哋喺 Facebook 嗰度，净喺 Facebook 嗰度吹鸡，叫话今次我哋而家系即系开机印呢本嘢，印十万本吓，我哋筹期筹十皮咁样样。跟住一讲完之后，头两日因为阿土伯就仲未翻香港，咁佢因为即系我哋系入去即系入钱落去，叫大家入去即系花生台另一个户口嗰度，方便系去计数嘅。咁嗰个户口咁样系有。是连结住阿土伯部手机嘅部电话嘅，咁即係一有钱入落去呢就有即係 SMS 咁样弹出嚟嘅，係佢哋而家瞓醒成过百个 message 嘣嘣嘣嘣嘣係咁弹出嚟，即係你见到即係其实即係去年呢一件事去到而家直接影响到今时今日呢、這个即係政治局势，或者至少本土派嘅势力分布。喂，呢一件事大家係完全係即係唔係靠大家係多方面各人 合大家的力量去做到的话呢，是我记得要是真的网台史上面第一次是大家真的改变到一个政治的格局，哪怕是只不过部分的就是香港的政治派系入面 的一个势力分布，是吧？但是这件都是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所以即扫黄一周年第一，我想我们都可能要做一些会做一些节目回顾的，即是边缘回望，即扫黄回忆录，另外就都会可能是找回即各位帮过手的网友捐过钱的朋友都好，乜都好。 咁老老实实，如果你喺一个即系比较认真啲嘅节目，我好有兴趣做一个访问，即系同你做访问，同埋同我院长做访问，系咪其实应该揾埋啊？咁样就嚟做访问咧？即系我系真系好啦，即系好乸正经，系好想访问下你几个，即系譬如呢、這个即系参选途中。 你而家起身 过 去拍佢门一次。 你咪有嘢揾佢签名，不如你过去揾佢签名先啦。 我而家 门口，我冇嘢噶。 他第二次我哋翻唔翻到嚟？ 我冇嘢噶啦。 曹总负责揸住影住啊。 做直播啊，屌！ 系咁啊，做直播啊，咁啊，咁唔系我系认真嘅，因为点解要访问呢？因为有啲问题咧，唔系你哋自己即系一个自述，又或者你自己揸住支咪会噏得出嚟嘅。咁我问啲问题可能比较尖锐少少，就算唔系尖锐都好咧，即系我希望系从呢个价值去睇翻你过去呢一年做嘅嘢，同埋最主要一样嘢就系话，其实我谂通一样嘢，你谂下。可能呢啲节目你呢一刻听冇乜噱头，又或者冇乜个 incentive 去听，但係你试下过咗30年之后，有人问你黄毓民嘅历史係咪唔可，即係咪必须要抄翻一集你哋扫黄行动嘅一个纪念特辑要去听一听呢？即係起码你会知道对呢个历史人物，即係30年后阿毓民可能死撚咗㗎嘛。咁你要回顾呢个人一生之后，你係咪要问一下哪一个手印他是吧，取他的手级将他在立法会的议席拉下来。 毓民30年后还在不在呢？那就要看看你了。 是 是毓民在节目讲过的嘛。啊、肥佬禮我就同你斗长命啊，呢个肥佬禮我一定见到你个结局㗎。睇下你好似柏金逊咁样手都震埋嘅时候咁样。所以你 思怨太重啦，施主係咪好呢集讲咗咁多先，下集再见，拜拜。 下次啦。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